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此前的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我们呀一起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前两天呢，我们看过了三字经里啊，经济名方读子，搓其要，记其事这几句。我们说能感觉到三字经的作者呀，在这里稍微的耍了个小心眼儿啊。对于百家的思想呢，他对孩子们所提出的要求和此前对儒家典籍的这个要求是截然不同的。之前对儒家典籍什么态度啊？好六经当讲求啊，凡训蒙须讲究，详训古名句斗。但是呢，对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他提出的要求呢是搓其要，记其事啊，知道个大概，了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就可以了。尽管如此，我们在接下来的段落当中啊，却也能够看到三字经的作者对于诸子百家这些前辈先贤的思想啊，在他的心里面呢，其实还是有一杆秤的，有所侧重的对象。这就是接下来这几句所说的：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即老庄。把他认为诸子当中孩子们应该做更多了解的五位先贤，他们的名字开列了出来，指导孩子们的学习。我们下边呢就逐一的来看一看。头一位，咱们先说这无子者有荀扬。荀扬这是两个人，头一个荀啊，说到这个姓氏，大家就应该能够想到这指的呢是荀子荀况。其实三字经的作者呀，把荀子安排到这里，我们其实能感觉到在他的心里面，他并没有把荀子视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后世呢还是公认孟子和荀子两个人都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虽然我们后世认为这两位先贤都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两个人当时啊互相之间争执的可是非常厉害的。两个人都以自己是儒家思想正统的继承者的身份自居，都认为对方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孔子，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两个人争论这很正常，百家争鸣时期嘛，各家都有各家不同的观点。但是后世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啊，我们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很多人都认为荀子并不能算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荀子啊，他自己虽然以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自居，但是他却培养出了两位法家的代表人物。这两位咱们前几天也都介绍过，一个呢叫韩非，一个叫李斯。所以后世啊也有很多人认为，真正要算起来说法家创派的祖师啊，那不应该是韩非、李斯这些人，而应该是他们共同的老师荀子。当然这种观点呢，今天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客观的看待的话呢，已经不再有太多的人会去赞同了。因为我们看到呢，的确在思想上荀子啊开了一些日后法家思想的先河啊，有一些这个思想苗头是从他这里产生的，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像日后的法家那样走得那么远，走到完全想通过法刑来治理国家的程度。在他的心里面强调的仍然是后天的学习对人的教化作用，而这一点呢和孔子的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之前其实在介绍三字经的时候开篇啊，因为三字经这第一句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人之初性本善，乃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人真的打生下来就是善良的。可是当时我们就说了，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啊，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其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起了一个争论，就是关于人性本身到底是善还是恶。在当时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论断，而荀子呢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性本恶的论断。荀子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啊，伪，真伪的伪。不过呢这个伪在这儿呢并不是当假来讲的啊，我们看这个伪装的伪写字啊，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伪，伪在这儿其实就是人为的意思。荀子的观点认为，人 打从生下来，他的生物本性本能就是恶的。那么人性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善的东西，那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结果，人为的结果。荀子的原话是什么呢？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君子也好，小人也罢，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天生性恶。那么后天之所以一个成了君子，一个成了小人，怎么造成的？住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于人性的改造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荀子特别强调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来改变我们本性当中那些恶的东西。这种努力也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自身的努力，那么要去学习这些礼义啊，使得自己呢逐渐的去向善，进行这样一种改造。另一方面还有外界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荀子啊，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的确开了日后法家思想的先河，就是他强调治法度，通过法行来管理我们的国家，管理每一个社会成员，使得他们能够在向善的这个轨道上不断的前进，转化人性当中那些恶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说孟子、荀子两个人的观点表面上看是针锋相对的，一个说人性本善，一个说人性本恶，可是最终呢，两个人从这两个点往前走，最后我们看到却汇聚到了同一个点上。这是我们说典型的殊途同归。两个人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徒之人可以为禹。什么意思啊？孟子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我们守住这善的东西，我们就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而荀子说什么？马路上随便捡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禹，因为人本来就有智慧，虽然本性是恶的，但我们用我们的智去束缚我们的恶，去学习礼义，那么最后我们就将成为和禹一样的人。做最后结论起步的那个出发点虽然不一样，但最后给出的方法以及想要实现的目标都是一样的，还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呀。这一点上看，荀子毫无疑问仍然是继承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位思想家。当然我们把荀子视作儒家思想的传承人呢，并不仅仅因此，更重要的是荀子啊，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在整个儒学体系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看荀子的著作，荀子的思想，会发现在他身上有非常可贵的一点。那其实那一时期的很多思想家身上呢，也都闪现着这样的一种光辉吧，就是虽然他宗某一个学派啊，是某一个学派的传人，但是他们已经很有兼容并包的意识了，他们愿意去博采众家之长。那么在荀子身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可以说在他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战国后期啊，百家争鸣已经走向了学术交融的一个历史趋势，不再是死守着自己这一派啊，我们说创始人的那些著作机械地去做解读，而是有发展有创新。而且荀子对于儒学这些经典著作的传授啊，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的。我们说后世到了汉朝的时候啊，儒学不仅理学是出自荀子，对于诗经和春秋的研习也都和荀子有关。后世呢，有一些儒家的学者呀，对于荀子传经的这个工作呢，做了详细的考证，这些论断呢，基本上后世的史学家呢，也都是认同的。可以说在儒家经典的传承上啊，荀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的贡献啊，并不仅仅止于读书、写作、做学问。他在坚持儒学基本信念的前提下呀，还在努力地争取扩大儒家思想、儒家学者的政治空间。在这个政治和学术之间穿梭，他所体现的这种务实精神，也给后世很多儒家思想的这个继承者做出了榜样。无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人都难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以后呢，我们自身应该努力地去纠正错误，那么对于我们周围的人犯的错误，其实整个社会环境啊，也应该给他以改正错误的空间，帮助他及早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种做法我相信今天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会是赞成的，而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和荀子的思想啊一脉相承的。下边我们来欣赏一段相声，可以说呢讲述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来欣赏常贵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不可救药》。 有个问题我跟您请教一下。 什么问题呢？ 您说搞四化，是多一个人好呢，

还没对象呢。 你看对象都耽误了。 您能把那女儿介绍给我吗？ 你看不言语了吧。 我没有女儿。哦，小姨子也行。 没有。 其实啊，就算您真的同意了，我有自知之明， 我也 不同意， 不找别人。 你凑合了是不是？嗯，就算您真的同意，女同志不一定看得起我这样的。 是这样， 除非她是丽的。 丽的，哦，流浪者那丽的 啊。这么多日子我没看见一个丽的。碰见的全是耷了。 耷？怎么耷了呀？ 都跟我耷拉着脸子呀。 那是瞧不起你吗？ 最要命的呀，是我工作安排不上。 你看看，那你可以找派出所吗？ 啊，我们派出所只管户口。工作问题找你们原来的学校。 找，那就找学校去啊。 啊，你的气象学校已经分配了。 分配哪儿啊？ 劳改大队。 哎，分配那儿，应该分配工作呀。 你们那届学生啊，都到农村去了。 到农村去？ 我说老师，我愿意到农村接受锻炼改造。 也好嘛， 老师给我开了封介绍信。我上公社了。 哦，公社怎么说的呀？ 啊，你是这个改造好了的小偷同志。 没有这么叫的。 啊，你是城里头生的。 对， 城里头长的。 是 在城里偷东西。在城里劳改。在城里折腾够喽，你上我们这里做嘛来了？ 这叫什么话呀？ 啊，我这个意思是说呀，在哪里跌倒的就在哪里爬起来吗？ 还挺有理啊。 没办法，回城吧。 哎呦， 又找到劳动局。 劳动局怎么说呀？ 这样的人往哪儿分呢？ 可以分配到工厂吗？ 上工厂 啊？ 上什么班啊？ 上早班啊。 下班人正多，正好下手。 上中班， 夜里十二点下。溜门撬锁捎带脚就干了。 上夜班， 厂子里想拿什么拿什么呀。 哎呦，那么给他分配到商店 买货。货卖出去了。钱归他了。这 那么修理行业呢？ 学会修锁配钥匙，连门都甭撬了， 让他当小工。 修房子抹地。把贼请家去了。 那干什么好啊？ 得找一个不利于他作案的地方。想偷他都偷不了的工作。 那干什么呀？ 哎，让他搓澡去。 搓澡 啊？ 有什么好啊？ 他接触的人都逛着，他还偷什么呀？ 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哎呀，就是澡堂子现在也不能去呀。 怎么呢？ 那肥皂还没点数呢。 还是不放心呢。 这种人不可救药。 哎，不能这么说呀。 啊， 他是改造过了。 正因为改造过，所以不可以现在救药。 不，哦，这么不可救药， 慢慢等着吧。 哦， 两年多的时间呢，我就跟球似的。没办法。只好偷。 哎，怎么又偷啊？ 我偷偷的哭。 哦，你瞧瞧， 我想家公公。 就是，你是说你是哭啊？ 我想讲功不过呀，可都没有个机会。 是的， 社会的责任，这不是成了一句空话吗？ 嗯， 要不是上边三令五申落实政策， 怎么样啊？ 恐怕去年澡堂子还不要我。 哦，这么说，真分配到澡堂子了？ 是啊， 那也不错嘛。 对， 嗯， 我去之前，澡堂子书记还做了个动员。 怎么说的呀？ 同志们， 嗯， 我们这儿分了个青年。 哦， 是干这个的啊。啊，失足青年嘛，要正确对待。 是， 今后我们要想办法 帮助他， 看住他。 看住了。 池子里那些人，他是偷不了喽。可要把外边柜里的衣服偷喽，池子里那些人可就出不来了。 嗨，那怎么出来呀？ 正说着呢，我报道去了。我进去跟大家一握手，一打招呼，有几位神态反常。 哦，怎么神态反常呢？ 一位捂着这儿， 捂着这儿； 一位捂着这儿，一位这样。 这什么意思？ 这个 啊， 捂着钢笔呢， 怕钢笔丢了。 哎， 这位这样， 怕我掏钱包啊。 有这么一个这样， 怕我摘他的手表。 哎呦， 大家不相信呢。我误会了，我还问人家呢。我说您好。好好好好，哎，我说您怎么

那你又不能胡改呀，胡起名字。 您要给我买一台，我听清楚了多好。这个 这位听这个， 这 给你买， 这多对不起人日本朋友。这个咱哪知道、 这 个、我纳闷，我说戏子师怎么老报广告干嘛的？这个孩子不懂，我们那个二孩子小，上他屋看去，你看那张老头说的话、嗯、哎宝贝儿，留点神啊，哎，留点，别来回跑，坐那儿稳当住了，听见没有？嗯，哎，那炉子上有壶，别烫着。你听着，这叫什么话啊？这不是哄我们孩子吗？ 不，人家是关心他、啊。 孩子不懂事儿，大人懂事儿 啊。 我当时我就急了，小孩，回来，不看那东西。 哎呦， 看那东西危险，一会儿就爆炸，知道不知道？ 他没有电视器的。 梆响了，你牺牲耽误了，受都受不了这个。 呀，怎么办呢？ 回来家看来。 说了半天，你们家有电视？ 没电视。 没电视看什么？ 没有小人书。 连环画。 哎，就在 看那个。 孩子看着看，爸爸，光有人没声音。 是。 半导体打开，半导体打开就有声音。 问题是什么？ 新型电视，你不懂这个。 这哪有这个电视？ 哪有这个电视？我研究的这个。你看看现在就这样，补了这一万个东西，这风凉话不过他说的。 说什么了？ 过去好像这见着我都得老早就得点头，现在跟我和绷着脸绷着，你不理我、 嗯、 我理你。 哎呦， 张大爷， 干嘛？ 有点意思 啊，这回您可算抄上了。 什么叫抄上了？ 哎呀，这一万多块钱不跟白捡的一样吗？这 白捡？ 那可不，你不得感谢文化大革命的好处 啊？ 要那阵不扣你的，现在能补那么多钱吗？这 我这个话你还说得出来呀、啊？是、 那个？ 哎呀，可真恬不知耻去！ 我说这捡钱还不得见面分一半？ 分给你一半。 我一说这，你看张老头，我哪知有这规矩？你早说呀！ 怎么了？ 我问一万多钱都交党费了。哎，你听这 个、好， 你听这风凉话，你说这 您这是风凉话 啊？ 您这心里话，这叫觉悟高。 觉悟，你钻他心里看去了。 就是这样， 我对这人从来就没犯过过。 错。 甭说这老头，就那老婆， 嗯， 你说他现在就这么大胆儿， 什么大胆？ 出去之后买的河螃蟹都这么大个的河螃蟹 啊， 一斤也就要俩，这一大网兜40多个、嗯，那得多少斤呢？ 嗯， 你过去你敢这么着吗？ 啊， 现在提着这螃蟹就打我门口愣，扭的扭的过去了，你怎么不知道给我留几个呢？这玩意儿， 哎，你是山大王。还得给您留买留财啊！ 你才山大王了 啊！凭什么给您留、啊？ 我们见过那东西，孩子不知道啊，孩子哪知道？奶奶，那行吗呀？你说小孩问他这句，还叫他声奶奶？ 嗯， 你再看这张的老婆，哎呦，宝贝儿，别摸啊，别摸，看咬着。你听，这像话吗？ 怎么了？ 这螃蟹会咬人吗？连嘴都找不着啊，人家会咬人吗？这个， 人是怕扎着他， 咱懂这个。 又来劲儿了， 爸爸，那行吗？螃蟹， 嗯， 好吃吗？不好吃，吃那玩意血压高， 馋的，哎呀， 吃那玩意脑袋疼。张老婆为什么脑袋疼？ 嗯， 都吃那玩意吃的，那东西不会顺着走，他老横着走，那玩意横着一走，在里闹得疼。我们说这话，老婆没听见呢。 啊。 这马寡妇姑娘不爱听了，你说这不得 不他搭茬了？ 没搭茬。 你怎么这不爱听啊？ 他在屋里放的录音机了。 放录音机有你什么事儿啊？ 啊，就是奔我来的。 怎么？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哪一点呢？ 他那歌词就奔我来的。 什么歌？ 幸福不是毛毛雨 啊， 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这什么词？这是？ 对呀、啊，有意义啊。 这不就讽刺我吗？ 哦， 你唱啊。 啊， 我也唱。 放录音机。 我没录音机。 那你唱什么？ 我们家有合唱团。 合唱团？你这合唱团演员都是谁啊？ 我爱人，我们俩孩子合唱团。 不，你这什么合唱团？ 这叫男生女生同声四重唱。您不懂这个， 真会起名字。 哎，咱也唱。 嗯， 我是演员兼指挥。 哎呦呦， 这词儿都是我编的 啊， 我给改的。 嗯， 咱找一个指挥棒。 哦，你们家有指挥棒？ 没有，我们家有擀面棍。 擀面棍当指挥棒。 哎，您就看着演员这风度、 嗯、 跟您说实在的，这派头都在这儿了，全在这指挥棒上了。 嗯， 李德伦都没使过这么粗的。 人家也不使， 小子在那儿看这玩意儿都跑。我告诉您，说实在的， 对，害怕。 哎，咱这词儿改的好啊。 怎么改的？ 就有点造反劲头。 哎呦， 幸福就是毛毛雨， 嗯， 大个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